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小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是零下四五十度， 配件儿咋冷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每天的18:45准时为各位送出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呢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是，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哈。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做 谢谢。 然后发现最近王哥咬字是怎么着，有点偏音乐 DJ 的范儿呢？ 啊，没有啊，从节目开始开播的时候，我对于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表达感谢，永远都是谢谢。 不是，前面你在播这个982这个可以看的广播的时候， 是吗？来介绍我们两位嘉宾吧， 都 是老朋友了。 那就不用介绍了呗。 哎， 都是老朋友了，接下来那就还客气啥？ 给弄过去了是吧？来，青年的新锐主播叫博文，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982的所有的朋友，大家晚上好。 好，欢迎博文。 欢迎青年相声演员子欣，欢迎。 主持人好，大家好。 穿着蓝秋衣的是博文，穿着红秋衣的是子欣。 秋衣是吗？ 哪来这么俩秋衣？ 谢谢，我是秋裤反穿。 那你这怎么还开裆裤啊？ 对，开口。 开口之后省，那个说回来，看来今天邀请二位主要是唯独我们最后一趴的这个部分啊，今晚新闻系的环节。今天咱们来这个有意思《非诚勿扰》的几个片段，背景是海龟勤奋的天才发明分歧终端机，因为能够公平和平的去这个解决人类分歧，被风投以200万英镑的高价买走，就是范伟演的是吧？勤奋也开始踏上这个网上征婚的这么个路途，一路是笑话不断。不管是遇到自己童年的这个男性的朋友，还是遇到这个推销客，还有各种各样的奇葩对象，反正今天呢，就是一块来演绎勤奋相亲的这几段内容吧。啊，包括建国这段哈，都很经典的，大家伙记得。 好 啊，想看谁演谁是吧？可以稍微互动一下啊。来，咱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每日网剧推荐来看，第一部叫做《琅琊榜之风起禅林》。长林，哎，我整到和尚去那，禅林了。爱奇艺播放平台单日播放量是4223万。这个故事讲的是大梁朝局势安稳啊，但是边境战火不断，守护着大梁北境的长林军长林军屡获军功，因为这个梁帝啊心慈体弱而太子年幼，那么荀皇后她和她的胞兄荀白水呢，就害怕长林王府功高盖主，被伪潜入宫廷来大梁的夜勤人叫濮阳英利用了，那么陷害长林王叫萧庭生父子三人，不仅在一次北境交战当中割掉了前线补给，导致这个长林世子萧平章身受重伤，更加的在京城制造了大规模的疫情。那么追查过程的时候呢，平章与他的弟弟这个萧平经先后中毒，此时北境叫情况非常的危急，平章放弃了救治，奔赴前线要支援，结果呢毒发而亡。平京就为了国境的安宁，在长兄牺牲之后即刻的就驻守边疆，梁帝死后令庭生辅政，荀白水扶植着萧元起掌握了兵权来对抗长林王府，在他们的诡计之下呢，平京为了百姓反落的抗旨的罪名，庭生逝世，长林府封府，长林军编制被撤，元起就暗地里与已经成为东海国主的舅舅莫斯侯勾结卖国谋逆啊，隐居多年的平京危机之中是起兵勤王，成功的挫败了萧元起的阴谋，待到大梁边境整顿完毕，平京再次离开金陵归隐。 没错啊，这也是琅琊榜的这个 续集吧， 续集哈，因为在上一部当中啊，这个萧庭生还是个少年啊，小少年，从夜游亭被救出来，是太子的儿子、 啊， 太子的姨父子，然后呢从夜游亭救出来还是一个小少年，而转到这一步的时候，庭生已经是个老头了。 哦，已经是老头隔了一代又一代， 对，变成老王爷了啊！所以说这个故事呢，前后还是有衔接的啊。喜欢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 而且那之前什么来说，换演员了是吧？ 啊，对对，这个换了。 谁主演来着？ 换差不多。 黄晓明先生 换 了教主，对， 黄晓明，然 后 刘昊然，对， 还发微博接受采访时，我说的这个不怕自己被喷是吧？ 然后包括孙淳啊，这很多实力派演员都有加盟啊，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叫什么来着？ 叫做《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好，为大家推荐的 晚上不应该吃那么腻，我跟你说。 第二部啊，叫做《内刻的怦然心动》，播放平台芒果 TV， 单日播放量833万。该剧呢，讲述陶宇飞、李晨茵这对学长学妹从校园到职场纠缠7年的错爱故事。不同以往偶像剧当中男女主角苦等苦恋的情节，剧中人物呢，在不断认识到社会残酷的过程当中，也学会了妥协。就读于美术系的陶宇飞和李晨茵因为同组作业而朝夕相处，成为冤家，不打不相识。但资质优异的宇飞呢，为了追求艺术成就啊，出国进修，牺牲了他对陈茵曾经有过的怦然心动，将爱情拱手让给一直守护在陈茵身边的篮球明星邱家武。7年之后，宇飞已经跃上国际舞台啊，成为旅美艺术家，而陈茵呢，则是美术馆负责策展的专员。两人在一场展览久别重逢，时空变迁本已沉入记忆深处的感情又浮出了心头。陈茵再次触碰自己心底深埋的感情时，又该如何面对和家武之间出现的爱情裂缝呢？ 这剧叫《那一刻的怦然心动》。 这剧最近挺火， 你看了？ 因为它里边这个陈茵呢，是谁演的？是那个阚清子 啊， 亲爱的客啊，看看啊，看阚清子，就是那个《亲爱的客栈》刘涛。 对， 和她老公那个综艺 《麻雀》，包括这个新拍的《红楼梦》里， 你知道啊？你还笑我？ 我当然是那不 知道。 麻雀很火的嘛， 多看火。 对对对， 什么 麻雀嘛？当时阚清子演的麻雀，跟周冬雨和那个那谁演的那个，演技太差，不想说。 对， 确实不知道他说的是谁啊。 对，反正就是他好像还是吸引了一批粉丝来，然后关注一下这个剧。 对， 还有很多人还比较期待，说哎，综艺里边看过他，那他演剧什么样呢？对，他可能没什么作品。然后前一段时间 作品也不少了，你看包括当时那新版《红楼梦》的跟杨洋他们同时出来，他其实是这个谁是那个谁的同班同学，一直哭的那个郑爽，他们大学同班同学 都是没有的。 有，那还真是不年轻了。 对，还可以吧，07表演本科班嘛。 不年轻。 您07播音班？ 我也不年轻啊。 对，阚清子前一段时间吧，还是因为什么说多话了，还出来道歉， 说了一些所谓的行业内幕啊。 对，演艺行业的内幕，然后话说多了， 觉得是蹭热度怎么样？但是很多人还是在下面支持他，觉得他说的是真话。 对，但我觉得这剧找他还真找着了。 为什么呢？ 就是真的带了点热度和流量 啊，正好赶上这会儿了。 对， 也许是为了宣传， 也没准儿 啊。 反正就是 保不齐背不住的事儿。 哎，你们相声界一般互相要为了捧对方的话， 我们相声界都可和谐了。 你快来吧，别闹。 我们和谐，所以互相不捧。 哎，对，我们关系都可好了啊，我们跟其他演员，对，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没有的。 笑晚上 没 扎下人。 能说反正是。 对，主要是不能说。比如说那要是同一个园子里头想捧谁怎么办？ 哎，其实反正我们这个团队哈、啊、还是真的是比较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感觉，还是 水平高的。 对，你反正就是你根据实力来 说， 很多东西不是捧出来的东西。是这样。 捧也没什么用。 你现在是第几个节目一般？ 嗨，长期到二倒是。 呀哈！哎呀， 就是 哎呦， 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也是我自己一点点努力啊。哎， 我以为全都是李航的功夫呀。 对，没他我早好了。 对，到二是压轴的意思 啊，我懂。 最后一个一般就是李飞和叶鹏了，是吧？ 对，确实就是难度很大，就是每一场的有每场的任务的。 怎么讲？ 开场来说，可能更需要一些，热闹啊，一些就把场撞开了。 我老记得开场就是玉龙，你知道吧？ 但是快板是有自己的艺术形式在，它这个比较占便宜，它比较热闹嘛。 不是咱们台那位玉龙主 持，反正就是每一场有每一场的任务。每一场有每一场的演。 头场是 打开， 对，就把整个局面打开， 然后 每一场要有比每一场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升华，对对，一个升华，然后包括到底。 二一场呢？ 二一场就是稍微 控制局面， 对，控制 别走， 控制局面， 无所谓，反正 挑有代表性的说啊，腰要是特别硬的，就是要非常硬场，就是要把那个吹到最高潮是在腰的作用 哦 啊，然后我们像道二呢，就是 腰就是中间的意思是吧？还是第一个 对对对 啊， 就中间。然后你要说道二的问题就是我要保底，我不能让我不能太火， 哦、 我不能太时间长，我需要抓住观众的思维， 哦、 让他更好的欣赏的最后一个节目。所以说道二其实特别难。 哦， 嗯， 不容易啊！ 他 变相的夸了自己一下， 不是直接夸的，对我就是特别棒。 哎呦， 啊，这是那、这个， 可是您的班主什么都没来啊？ 他们不知道啊。 说吧啊，没事，我告诉他就完了。 好嘞，好嘞， 没毛病。 嗯，来看第三部网剧叫《国士无双黄飞鸿》，腾讯视频单人播放量591万，这咱们也介绍过啊，上回也是这个七位数的一个数字。那么这部剧呢，讲述了岭南武术界的一代宗师黄飞鸿一生是创锁武学、悬壶济世的传奇经历，以及他和十三姨之间的这个爱恋故事。黄飞鸿是岭南武术界的一代宗师了，也是一位这个济世为怀、救死扶伤的名医。他的一生呢，充满了传奇。早年间呢，他在台湾还真是浴血奋战过，与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和台湾当地的赛德克族勇士啊，共同去抗击侵略的日军，成为了保家卫国的盖世的英雄。再回到广州要开设宝芝林，却走上了一条行医不受武的修心之路。可是永无止息的江湖斗争还是把他逼到了不得不出手的生死绝境，却让他登顶武者之王。他被冠上了侠者光环，是受人敬仰。可是呢，刺杀贪官的黑旗英雄铁马刘竟然在此时要重现江湖，代表着光明和黑暗的这两位英雄之间是必有一战。然而在这场英雄理念之争的背后，还隐藏着一连串的惊天的阴谋。这三场旷世之战终于啊，使黄飞鸿成为了战无不胜的叫国士无双。 哎，不错啊，感兴趣的朋友关注一下啊。 郑恺 演的是吧？ 郭碧婷。 哎，啊，这还是很有人气的。 你到底喜欢哪一位？ 郑恺。 郭碧婷。 哎， 来回来去的， 咱俩一会儿下节目吃个饭啊，喝点。 这应该是这部戏请咱俩吃口饭呢，真是。 啊天哪！ 因为点啥呢？ 啊。这郑恺，郭碧婷，你看看我们。 那我们俩要喊也能吃的吗？ 对，于浩，哎， 叶鹏，林飞， 他俩是不带请你吃饭的，你喊一晚上都没去。 喊破喉咙也没有用、 啊。破喉咙。来说网大啊，来看第一部。 乱世豪情 是 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52万。影片讲述的是浩哥啊， 这 因为欠了赵地主的粮食还不上。遭到威胁哈、啊，不得已呢，带着三个兄弟啊，到日军仓库偷了军粮。赵地主认得是日本军粮，不敢收。孙大脑的心眼多啊，这个不想买哈、啊。浩哥呢，这偷来怎么办呢？拿回来自家吃吧。他的相好 不能对付。 哎，这赵浩哥有个相好啊，发现呢是日本军粮之后，就劝说浩哥还回去吧。 怎么了？ 时机不巧，日本人因为丢了粮而加强了戒备，还不回去了。 你看， 哎，原路返回的时候，这个袋子漏米撒了一路，日本人天亮之后顺着痕迹找过来，把几个人绑走。在刑场，浩哥遇见效仿他们偷军粮被抓的孙二。正当几个人要被日军处决的时候，国际记者正好路过，浩哥不但阴差阳错逃过一劫，还当上了中日友好督察队队长。一边的孙二就没有这个好命，被日本人偷偷枪毙。风生水起的浩哥转眼就被扣上了汉奸走狗的恶名，浩哥被全村人唾骂。而浩哥也意识到自己所谓的这个被中日友好的幌子耍了，已经和全村人形同陌路。就这样一个故事。 浩哥呀， 队长 哎，哎呦， 哎呀，这部剧叫什么来着？ 我的主属， 乱世豪情，爱奇艺当然播放量152万。你看带了浩哥之后，他就不一样。 对，好啊， 这个整点之后咱们接着好啊， 好， 咱们稍后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找你们来揍我，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王哥啊。我们的酒吧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哎，这段像音乐 DJ 吗？ 嗯啊，好听 啊！我们的酒吧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酒吧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啊，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另外呢，也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活力982这房间在哪儿呢？是在花椒直播，这是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哈。也可以和我们互动看直播。另外，我们特别感谢天津御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来 谢谢。 二位嘉宾啊，新锐的主持人博文，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哎，青年相声演员子欣， 大家好。 哎呵， 红秋衣蓝秋衣又来了。 嗨， 怎么是海尔兄弟？哎，海尔兄弟是 不穿。 对， 对，那我们 天空要下雨， 我们现在配合 芭蕾要下雨，你可以啊。 别了，不太合适。 来啊，咱们来看。是脚说不合适来着，说那个嘛， 为啥稿费不值当呢？ 哎呀， 还是给少了， 知道人家 送 不 送啊？ 嗯，对，确实不多。 我听的意思是给少了啊，就给多了就可以值当了。 那没问题，那 你这 只要钱到位，什么我都会。 哎呀，后面还一句， 不说。 来吧，来吧，说那就不好。嗯，来看网大第二部推荐，叫《卧底赌神》。爱奇艺播放单日播放量是142万，说的是小混混徐家宝为了给相依为命的妹妹做手术。 什么玩意儿？ 嗯，听不来了吧？ 嘴里咬鞋垫了。 小混混打麻将了。 小混混徐家宝为了给相依为命的妹妹做手术，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你听， 可以了。 那联手啊，联合呀， 都 嘴里的孩子吐出来 就别往回叼了，那东西别吃 了。联合女飞贼叫李安然，宅男发明家。德扑高手刘夏潜入到豪华游轮啊，借参加黑帮年度的赌局的机会，帮助国际刑警盗取黑道大佬爆炸哥的犯罪证据，为国际刑警捣破跨国犯罪集团。这徐家宝呢，跟两位拍档之间呢，从互相的欺骗到坦诚相告，从徐家宝从自私自利的小混混成长为了一个有情有义、对同伴不离不弃的草根英雄。这部片子呢，不仅是有紧张炫酷的卧底桥段，还加入了草根逆袭赌神的这种励志的故事，立体展现了卧底赌神双重的身份。嗯，啊，这个反正挺有意思。你看，这142万的单日播放量，对于网大来说，最近确实是个高位数， 还可以哈。这涉及到了这种谍战，这个所谓的间谍啊、卧底啊这样故事，又涉及到了赌神的情节， 是是是 两种元素掺在一起，而这两种元素本身 的，而且好像演员们穿的都比较轻薄，嗯。 啊，行好，为大家推荐的下一部网大叫做《智能危机》啊，机呢是 机无命的机， 歌姬的机， 歌姬那个 哎， 哦，一休那机， 哎， 行嘞，没法念了，播放平台爱奇艺啊，单日播放量82万。故事呢发生在人工智能技术得到更进一步突破的2025年。创伤精神障碍的漫画家韩美为摆脱时时困扰自己的噩梦，对噩梦的过往进行了调查，却发现这个丈夫啊好像出轨别人了，而丈夫出轨的人呢好像还不是个人哈。 哎呦， 心理医生说这都是 多冤，你看 你的幻觉。韩美不信呢，就开始发疯似的寻找背后的真相啊，就这么个事儿吧。 啊，行了，叫什么呢？ 叫做智能危机， 智能危机，危险的那个机。 看来这出轨是个出轨到女机器人身上了。 那能叫出轨了吗？ 那怎么不能叫呢？那你给我讲讲什么叫出轨？ 对，我就想问呢，它到底是一个哲学命题，应该怎么去定义这个事情 啊？对对对， 随着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包括对犯罪的定义，对道德的这个伦理的定义，一定会都有一些变化，是吧？来吧，看这个第三个环节，今晚戏中戏，咱们今儿围读的是这个《非诚勿扰》的桥段。我们今天有请这个子欣导来，给我们导一导。 我觉得这个电影啊，反正我是看过，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很经典的一个。 您当年是上学呢？ 我是啊，我这刚毕业，我就 幼儿园刚毕业， 对对对， 大班刚毕业， 他们家长带我去看的，带我看这干嘛？ 那就是， 然后就确实这个电影就是很冯小刚， 很冯小刚， 就是很直工直令的，那么很正经的开玩笑， 怎么讲这不懂？ 就是虽然是幽默的语言， 嗯， 但是还是在通过很正经的很怎么说呢，就那个话，就是 正儿八经的逗你玩， 对，正儿八经的胡说八道，就这种感觉。 明白、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是吧？ 对、所以咱们分一分角色，这第一幕里边是勤奋，就 是 主人公， 这几幕都是他。 对，那这个贯穿全程的一个人，咱们谁来演呢？ 你来吧。 哎不，嘴慢了。那么这个建国， 等会儿，我想想啊，我想想， 建国，我觉得是不是于浩了？ 我来， 显得 建国应该是，博文， 我来， 不是，博文，你看着比建国好听多了。 行， 那真的假的？ 还有两个女性角色， 再说， 定了吧。 我觉得是先定出来好。所以 第二说，我演勤奋行不行？ 啊，不行， 晚了。刚才怎么痛快的呢？晚了，哎， 为少干点活，你说容易啊？来吧， 那咱们就 还剩俩女的呢，一个目的女，一个秦淑珍。 我来目的女，不是那段我来不了， 四老公的演 哥啊，对，主要注意这里边词儿有些可能不是特别文雅的，稍微的转换一下， 明白？ 要控制啊， 控制， 对， 控制我积极， 控制，但是有的情况下你控制不就你积极？ 我尽量控制我积极， 对，来导演干嘛？ 导演 打个板儿， 来三， 位置从上面就掉下边去了， 听着就不值钱了，来准备。咱们开始。 我可以做吗？ 不好意思啊，我约了人。 勤奋，你怎么都没有变呀？还是那么帅？ 不是，你认错人了吧？ 我是建国啊，城建开发总公司的建国啊。哎，我变化有那么大吗？你都认不出？ 对，你是行政处的。部队文工团转业过来那个 什么行政处的呀，人家是后勤的， 反正就是张罗玩的事儿。你那时候小白脸啊，哎，我记得你有个单眼皮，怎么成双眼皮了？ 美吗？韩国做的。 哎呦，真够巧的，嘿，几十几年没见，在这儿碰上了，你看 什么巧啊？我约的你， 你约的我 啊？爱茉莉，茉莉，跟这个餐厅的名字一样。人家改名字了，想给你一个惊喜。 不是，你这不给我捣乱吗？我登的是征婚广告啊。 那人家想见见你不行吗？再说了，你的广告上又没说男人免谈。 哎，那不废话吗？我能找一男的吗？我又不是那个。 抬起眼帘啊，也不说话，眼神忧郁地望着勤奋说：“ 那你是？ 啊，不，可是我不是。”当然我不反对你是，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我以前也以为我不是，后来才知道是不敢面对，没有勇气。哎，你可能忘了，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们团委组织去十渡旅游，游泳的时候我的脚抽筋了，是你救了我。 对， 对呀，那当时我把你抱得很紧，你一直安慰我说，从那以后我再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好有安全感，见不到你就想。 那个，我打断您一下，那个您啊是比我们都先走了一步，我呢还没到您那种境界呢。 唉，好吧，那你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没结婚啊？ 就没找到合适的吗？ 得了吧，也许你心里就是排斥女人。 没有。 哎，你是不是特别瞧不起我呀？ 没有，哎，绝对没有。我一直检讨自己为什么那么庸俗，心里那么大地儿，怎么就装不下一个男的？腾出一个女的去吧。哎，你猜怎么着？填进来的又是个女的。哎，对，我问你啊，假如我是，我说的是假如啊，我跟你一样，我是说假如，我说错你可别生气。 讨厌。 算了，我还别说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在心里啊，我一直拿你当一个大哥哥的。 那呀，您还是拿我当一大哥哥吧。 哥， 哎，活， 你皮肤真好。 白 啊，是吧？ 见完了建国，秦奋又继续找相亲对象，这次找的确实是个女的，自己也挺满意。可聊到了最后，秦奋明白自己呀、又上当了。 哎，我问你，第一次见面你对我印象怎么样？ 跟想的差不多。我其实不太关心人的外表，我看重的是人的内心，善良孝敬父母的人。就算我没看上你，你也一定可以讨到一个好老婆。 哎，你还真是外表时尚，内心保守，难得。 哎，你父母还都健在吗？ 我父亲啊，年前去世了，剩下老母亲一个人在北京，我不放心，所以才回国了，怕他有事儿呢，身边没人。 哦，哎，那你妈妈多大了？ 70多了吧。 你爸呢？安葬在哪儿了？ 八宝山骨灰堂存着呢。 你看，你母亲年纪也大了， 是是， 你要是孝顺的话呢，应该替他们好好选一个福地。老人呐，讲究入土为安。 嗨，这事儿你就甭操心了，我亏待不了他们。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要有责任感，要有孝心，而且不能只是嘴上孝顺，要落实到行动上去。就算你赚的钱不多，但是只要是父母有需要，也是在所不惜，这种男人才可靠。哎，你诚实的说啊，你是这样的男人吗？ 我应该是吧。 可我觉得你不是。嗯，父亲的骨灰还在那么小的一个小格子里放着，母亲要是也去了呢，还让他们二老挤在那儿吗？清明节扫墓，你连个烧纸上香地儿都没有， 那我 能说那叫孝顺吗？ 我给他买了一墓地不就完了吗？我不是舍不得花这钱，我走那时候啊，只有烈士才选墓地呢，老百姓都存架子上。这点你放心啊，你要知道哪有卖的，帮我选一处，最好是山清水秀，唱起歌剧都不奇怪的地方，我马上就去搬。哎，要咱俩走到一块儿去，连你的碑我都提前刻好了，保证不让你在架子上待着。 其实啊，这也是一项投资，你只要3万块钱就可以购置一块皇家风水的墓地。3万块钱，也就是你往返美国一张机票吧。几年后同样的一块墓地可能就涨到30万，如果你那个时候转手把它卖出去，那就是赚10倍。 哎，等会儿，我卖了我爸我妈买哪儿啊？ 你可以买2块啊。如果你买2块的话，我们公司可以给你打一个95折呀。见完了墓地女，秦奋见到了梁笑笑。可是梁笑笑啊，并不是想征婚，只是心里难过，想找人聊天。秦奋呢，见到又没戏了，就跑去海南散心去了。海南朋友就给他介绍了一对象，结果您得往下听。 我结过婚，丈夫去世了。 哦，多久了？ 刚刚。 哎呦，你们一起生活了多少年？ 这个对您来说重要吗？ 那当然重要了，如果你们感情很深的话，他毕竟是尸骨未寒嘛。 7、8年吧。 是，那您现在心里啊一定很难过。 其实那个时候相比现在已经好很多了，过去5年我都不知道他每天在哪儿过夜，现在终于知道他住在哪儿了。 你给他选的地儿吧， 万安公墓，什么时候找他他都在。 哎，对，那倒是，他要跑得成聊斋了。 您今年有50了吧？ 没有40多，我特显老实啊。 不过我喜欢年龄稍大一点的。你身体怎么样？ 反正有点虚吧，主要还缺乏锻炼。 虚点挺好。 嗯， 你就别锻炼了，病了我照顾你。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啊，就是个伴儿。 不是，你不愿意找一个强有力的男人，非得找一软柿子捏？ 软柿子才好吃呢。 病秧子似的，岁数又大，你不担心婚姻的质量啊？像你这个年纪，真是，哎呦，我说的直接一点啊，如狼似虎的年龄段啊。 你认为爱情的基础是性吗？ 不完全是，但是如果没有，肯定不能叫爱情，顶多算交情。 我就不同意，没有怎么了？照样可以白头到老啊。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有啊，只是不要太频繁。 那您认为多长时间亲热一回算是不频繁呢？ 这是我的理想啊。 哎，您说。 他竖起一根手指。 1个月1次， 1年1次。您要是同意，咱们再接着往下谈。 我不同意，我明白您丈夫为什么不回家了。咱俩要结了婚啊，你也找不着我住哪儿，可惜了。 住万安公墓啊，我们就能找着。 我不去，我疯了，我。 哎，有点意思。现在拿那车小那劲儿拿的好啊。 好。 是在。就子欣只有在跟王哥对戏的时候还稍微找到了一点感觉，给我俩这真的赶紧想完事儿了，就赶紧完。 没有 什么没有 没有没有， 并不想跟你们继续往下聊。 对，跟你说还强点，那咱结果呢，人还不需要呢。你家 你看 来咱再来一回吧，还有时间呢，还10分钟呢。 换一换角色， 换角色。 这次这个勤奋，咱们 这回要不然王哥。 我呀， 你是不是喜欢演的？ 行啊，来吧， 你愿意吗？ 来吧，愿意啊，这有啥不乐意的呢？来者不拒的事儿嘛，对不对？ 那么我来建国，我也是要疯，现在 这什么呀？ 我要疯，可能啊。 行嘞，是嘞。 作作，嗯， 好嘞。 来，剩下你们俩一人来一个啊。 那我来那个墓地女， 来墓地女， 嗯。 那行了，那剩下一个，你猜你选谁？波儿， 我是谁呀？ 一年一次啊。 哦，我是一年一次啊。 对 对 对，缩小。 天哪，演一个作版的 作版，行了， 来来来， 这回咱们可以撒开了玩啊。来，准备。 刚才还不撒开呢啊、哦？ 没有啊，收拾呢。 好 来，您打个板儿，仔细点 儿。啊、哦，我的，对不起的，来，准备，三二一，开始。 我可以做吗？ 我约了人。 勤奋，你没怎么变，还是那么帅。 你认错人了吧？ 我是建国，城建开发总公司的建国。哎，我变化有那么大吗？你都认不出来了？ 嘿，啊，对对对对，你是行政处的啊，部队文工团转业过来那个。 什么行政处的？人家后勤的。 哎、反正就是张罗玩的事儿。哎，你那时候是小白脸啊？我记得你是单眼皮啊？你怎么就双眼皮了？ 韩国做的。 真够巧的啊，这十几年没见，在这儿碰上了。 什么巧啊，我约的你。 你约的我 啊、哦、爱茉莉，茉莉跟这餐厅名字一样，人家改名了，想给你个惊喜。 你这不给我捣乱吗？我登的是征婚广告、 哦、人家想见见你。再说了，你广告上也没说男人免谈呢。 不是，那不废话吗？我还能找一男的呀？我又不是那啊。 来，旁白来，谁接一句？ 哎呀，那旁白在哪呢？啊，抬起眼帘，也不说话，眼神忧郁着看着勤奋。 你是？ 你是？ 对，反了，你是勤奋。 我不是，当然我不反对你是啊。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啊？我以前以为我不是，后来才知道是不敢面对，没有勇气。哎，你可能忘了，有一次团委组织去十渡旅游去，游泳的时候我脚抽筋了，是你救了我。 啊， 当时把你抱得很紧， 对对对对， 你一直安慰我。 对对对对， 从那以后，我见到你就觉得好有安全感。见不到你啊，我 哎，您呐，您这是先走了一步，这我呀还没到那种境界呢。 那你为什么这么多年没结婚啊？ 没找着合适的。 得了吧，也许是你心里就排斥女人。 没有。 哎，你是不是特瞧不起我？ 没有，绝对没有。对，当然我也一直在我在检讨啊，我怎么那么庸俗啊，心里那么大地儿，为什么就装不下一男的呀？你说我腾出一女的去吧，你猜怎么着，填进来又是一女的。哎，对，我问你啊、 嗯、 那个假如我是啊，我说的是假如啊，我跟你一样，我是说假如假设啊，我说的你可别生气啊。 讨厌， 算了，我还别说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在心里啊，我一直拿你当个大哥哥。 那你还是继续把我当一哥吧。 哥，你皮肤真好，白 啊？是吗？ 见完了建国，勤奋又继续找相亲对象，这次找的确实是个女的，自己也挺满意。可聊到最后，勤奋明白自己呀、啊、又上当了。 第一次见面，你对我印象怎么样？ 跟想的差不多。我其实不太关心人的外表，我看中的是人的心，善良孝敬父母的人。就算我没看上你，你也一定可以讨到一个好老婆。 你还真是外表时尚，内心保守啊，难得。 你父母都还健在吗？ 父亲年前去世了，剩下老母亲一个人留在北京，我不放心，所以回国了，怕他有事儿啊，身边没人。 你妈妈多大年纪了？ 70多了。 哦。你爸爸呢？安葬在哪儿了？ 八宝山骨灰堂存着呢。 哦，你看啊，你母亲年纪也大了，你要是孝顺的话，应该替他们好好选一个福地，老人讲究入土为安。 嗨，这事儿您就甭操心了，我亏待不了他们。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要有责任感，要有孝心，而且不能是只是嘴上孝顺，要落实到行动上去。就算赚的钱不多，但只要父母有需要，也在所不辞，这种男人才可靠。你诚实地说，你是这样的男人吗？ 应该是吧。 可是我觉得你不是，父亲的骨灰还在那么小的一个格子里放着，母亲要是也去了呢，让他妈老挤在那儿，清明节扫墓，你连个烧纸上香的地方都没有，你能说你这叫孝顺吗？ 我给他们买一块墓地不就行了吗？哎呀，我不是舍不得花这钱，我走那时候啊，那只有烈士才有墓地呢，老百姓啊都存架子上，这点你放心啊。你要是回头知道哪儿有卖的，你帮我选一处。最好是那种山清水秀、 唱起歌剧都不奇怪的地方，我马上就办。要是咱俩能走一块儿去，连你的杯我都能给你提前刻好了，我保证不让你在架子上搁着。 其实啊，这也是一项投资，你现在只需要花30000块钱就可以购置一块皇家风水的墓地，30000块钱也就是你往返美国的一张机票，几年后同样的一块墓地可能涨到30万，那个时候你转手把它卖出去，嘿，赚10倍。 哎，等会儿啊， 知道吧？ 这我卖了，我爸我妈买哪儿啊？ 你可以买2块啊，如果你买2块的话，我们公司给你打一个95折。 见完了墓地女，勤奋见到梁笑笑，可是梁笑笑并不是想征婚，只是心里边难过，想找人聊天。勤奋又见了新梅戏，然后跑去海南散心去，海南的朋友就给他介绍了一对象，结果 我结过婚，丈夫去世了。 多久了？ 刚刚。 你们一起生活了多少年？ 这个对您来说重要吗？ 当然，如果你们感情很深的话，他毕竟尸骨未寒嘛。 7-8年吧。 哦，那您心里现在一定很难过吧？ 其实和那个时候相比现在好多了，过去5年我都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哪里过夜，现在终于知道他在哪儿了。 你给他选的地儿吧， 万安公墓，什么时候找他都在。 那是，他要是跑了就成聊斋了哈。 哎，你今年有50了？ 没有，40多。不特显老是吗？ 不过我就是喜欢年龄大一点的。哎，你身体怎么样啊？ 有点虚吧，主要是缺乏锻炼。 虚点挺好。哎，你就别锻炼了，你病了我照顾你。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是个伴儿嘛。 你不愿意找一个强有力的男人，你还非要找一软柿子捏？ 你软柿子才好吃呢。 病秧子似的，岁数又大，你不担心婚姻质量啊？像你这种年纪，那正是，那什么，我说直接一点啊，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段呢。 你认为爱情的基础是那个吗？ 不完全是，但要是没有，那肯定不能叫爱情，那顶多叫交情。 我就不同意，没有怎么了，照样可以白头到老啊。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有，只是不要太频繁。 那你认为多长时间那啥一回，那算是不频繁呢？ 这个是我的理想哈。 你说。 他竖起了一根手指。 1个月1回？ 1年1次。你要是同意的话呢，咱俩就再接着往下谈。 我不同意。我明白你丈夫为什么不回家了。 咋的呢？ 咱俩要是结了婚，你也找不着我住哪儿。可惜了。 一二一。哎呀，你说这个事儿，他就是，但是我就感觉咱们谁都来不出，就是葛优先生那个他那个， 所以其实影帝就 那梗劲儿，他就是慢悠悠的说话那劲头，他从来都不快。 这个幽默感是其实从他自己的表演上带出来的。 我真觉得祖师爷想饭吃 啊！你说他就是， 就天生骨子里就带那 带戏是吧？ 对， 对，你就看他演《几春生》那时候，好家伙， 咕咕坠地的时候，就是带着戏出来的。 对，这太有意思了， 要命！ 最后这一段，哎，最后这一段还有时间吗？最后这段 你要干嘛呀？ 你这可是1天3次了， 你要干什么呀？ 哎，这个 我就是挺有意思。哎，不是，就哎，咱从那喜剧角度，你看你相声演员跟喜剧搭边，就葛优的这种 共通的东西， 我保证不让你在板上搁着。 其实是很幽默的话，很那什么的话，但是他其实说出来很合理。 他这口就这种表演方式、说话方式，在相声那边有吗？慢悠悠的，每句话都 也会有类似，就是 乐的， 也我共同幽默的手段是类似的，就是幽默的方式都是。我不下去隔着你的 啊，对， 我是通过我平铺直叙，再说出很幽默的语言，通过节奏的变化，可能这样效果更好。 同意， 是更高级的幽默。 在逻辑上都是这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嘛。 对， 各种各样的意料之外。 对，你比如说相声里边有没有这样的典型的作品，或者是哪一位表演艺术家？ 但凡咱能称得上艺术家的， 那 都是有这方面的。 对，说话慢。慢条 不光是通过说话慢，这是一个表象，它会是就是怎么说 呢？这节奏自己就老瞪着那。 对，是通过节奏和逻辑上的变化，来奏效，而不是说简单的 就光说话。 表面的包袱结构上 是 表面的包袱，给大家那就是表面的隔着了，那就不高级。这个幽默就是， 因为在我理解，相声里边演员这个逗哏一般是偏闹哏的， 是反正也不全是，也不全是，也有的是捧哏一直在欺负逗哏的，反正这是通过两个人的磨合， 角色的设定， 角色设定，对，人设，就相声舞台也是人设的。 像你的这搭档， 他就属于比较受气包的那种，对对，他就属于挨欺负，然后我去欺负他，有一个反差的效果是在。嗯，而且说怎么说呢，就是相声演员在舞台上永远不是说相声， 什么 永远也是演相声， 哦， 也是通过人设跟舞台剧一样，也是通过表演把这个东西带出来的。 明白，嗯，你说每次跟他们这个不同行业去聊吧，都有一些收获。行了，感谢博尔，感谢子欣吧，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7，收听收看今晚游戏，感谢天津玉典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6:45咱们再见， 哎， 拜拜。 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明天见， 明儿见。You care.